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即系应该系最后一 Q 啊，算唔算系啦，恩仔？ 系啊，你嘅你嘅沙士唔系武汉肺炎之后最后一 Q， 我已经真系大镬，我话咧，我就嚟连个避孕套点带我都唔记得啦，话即系咧，真系神山虎咩味我都唔记得啦，话即系咧。 你几耐冇饮啊？ 咪连咗四饮完，连咗四嗰次，到而家未饮过咯。 哇，好耐咯， 好耐咯， 天气都回暖咯， 回暖咯，不过未讲最后一 Q 之前啦，即系应该个疫情，一个封关后最后一 Q 啊，叫做应该吧。 嗯，系啊，封关前最后一 Q。 封关前最后一 Q。 系。 之前咧都要讲下嘢嘅，有少少嘢讲下噶，即系讲下口罩啊，即系，真系要俾人屌，我真系惊俾人屌。 你肯定俾人屌硬噶啦，啊， 因为早轮咧。就有一批歐洲嘅口罩，法國嚟嘅，咁咧就同我哋啲朋友講啦，邊個唔好講啦，我哋啲朋友嚟嘅，都係做網台噶咁樣，咁佢攞到，咁咧佢又用一個都算係，我覺得而家係法國口罩叫好平嘅價錢啦，咁啊賣俾我哋，咁我就應承要咗兩萬個， 唔少喎， 兩萬個五十個一盒是400盒囉。400盒囉。 是啱。400盒囉。400盒。 咁我要咗400盒。我諗住點樣呢，我諗住呢就將個成本價加 50%。咁就最簡單我講一次俾你聽。 嗯。 原價批俾我200蚊。 一盒。 歐盟嘅最高標準嘅口罩。 咁 OK 啊。 喂，大佬坦白講，一個咁嘅口罩呢基本上呢佢係 3M 嘅級數嚟㗎，即係 3M 級數呢，睇到即係最高炒價嘅時候呢係1500兩盒，都50個嗰啲呢 ,1500 兩盒。 喂，炒價就冇得講 啦。係啦，咁就算個而家個所謂嘅炒價回落，咁呢 3M 口罩呢，醫療級口罩呢都去到1200兩盒，都600蚊一盒㗎。 嗯。 咁我就攞到200蚊盒。咁講真啦，咁你話你要我攞出嚟賣賺呢啲咁嘅國難財，我就唔制啦。咁所以呢，但係咁有一批口罩喺度，咁我又覺得好撚威喎，講真 的。有口罩好喔，係呀， 有口罩好撚威呀，而家真係。 係呀，周圍啲女仔都問你有冇口罩。 即係真係朋友都係咁問㗎，即係甚至我自己未有呢批口罩之前呢，我自己呢都380蚊買啲印尼貨。 嘩，印尼貨。 係呀係呀 ,380 蚊。 不過就獨立包裝。 獨立包裝㗎，獨立包裝。而家唔得添㗎。而家買印尼貨呢，我380蚊係買唔到獨立包裝。 其實就好少有獨立包裝嘅人嚟發 展。其實基本好少嘅。基本上只有啲韓國日本啦，我做過 research 嘅。基本上獨立包裝嘅口罩一定係大陸貨添，九成。 九成。 九成係大陸貨添。即係南亞貨啦。南亞貨啦。唔係東亞貨，東亞㗎啦。南亞啲全部都係。 一盒五十個。 一盒五十個。 就冇獨立包裝。 冇獨立包裝。我都要380蚊牙呢個炒價㗎。因為我屋企有人要用㗎嘛，我唔用啫，我屋企人都用啦。咁樣都當我自己都用啦，係咪。咁我見到如果佢來價200蚊，咁如果譬如我300蚊買出去，咁有100蚊啦，咁如果買兩盒，咁我真係多一盒㗎喇喎。咁我諗住呢，將買兩盒呢嘅錢就即係買兩盒多一盒啦，我將嗰一盒呢諗住派俾啲老人家或者醫務人員嘅。咁當然係搵社民連幫手派啦，諗住。咁所以我就毫不考慮啦，即刻落訂。就落咗一半訂30000。 哇。 嗱，我坦白講啦，我阿陳寶文你知我付身家㗎啦。啊唔係恩仔呀，你係屌你冇辦法。阿恩仔你知我付身家㗎啦。我邊度有咁多啊，咪先。我舉埋隻錶啊。 唔係，我就淨係知道你神山府依排銷量差啲，所以就好大影響囉。 好慘啲嘛。咁你都見過我，因為你知道我付身家，我成日都會影張圖。喺度嘅話，我唔介意，我窮我俾你睇過啦。咁你見到我得兩雞嘢咋嘛，其實。 係大係啦，係呀係呀係。 首先我要舉埋隻錶，買埋隻勞力士，即係擺喺二十公度將隻勞力士。咁我就湊夠3.5，即係當然我自己仲有啲積蓄啦，即係湊夠7皮。就諗住入呢批口罩。 係 ,ok, 咁啊舉就舉咗啦，訂金就俾撚埋啦。咁今日呢大概錄音呢個時間之前嗰一個鐘頭呢，本來今呢一集唔係講呢啲㗎，這一集呢係講叫你買口罩㗎，叫你。 使咪講下而家係幾多號啊？ 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吓，因为出街都系争几日啫。吓，本来我就谂住呢一集咧就系讲叫你哋买口罩嘅，咁而家变咗咧， 叫你哋唔好买口罩。 唔系，叫你哋，我而家要去 say sorry 啦。即系因为咧，原来咧，货主口罩货主咧，今日打电话嚟同我讲啦，啱啱一个钟头前就打话俾打嚟同我讲，啊唔怕讲埋个名啊，阿迪嚟嘅嗰个， 我系 假阿迪嚟嘅， 系， 所以咪信得过咯， 超级信得过， 超级信得过啦，所以35,000蚊落地，我谂都唔谂嘅。啊！你又有貨，俾你咯。咁你知阿的呢輪即係早輪係去咗外國生活噶嘛？ 係 啊，揾錢噶嘛。咁佢可能即係識到啲人啊，攞到啲咁嘅貨噶嘛。咁佢有啲貨我諗都唔諗噶啦，即刻就落定35,000蚊。咁啊，我當然啦。咁樣今日阿的就打俾我，就同我講噶話。因為咧嗱，係唔係啲嗱真佢又咁樣應該唔會呃我嘅。咁阿的就同我講話，牛哥。批口罩呢就因為而家意大利呢就直情嚴重，咁法國政府呢就將批口罩就 hold 住咗， 戰略物資 唔清楚啦，我唔知佢有乜嘢啦， hold 住咗就星期一號啊，即係星期日就嚟唔到香港啦，咁佢就話俾返訂我，咁咁所以呢 咁就唔使蝕囉，你就 我唔會有蝕㗎， 嗯， 你知唔知呢我預計有130人買，每人買兩盒呢就有1300人攞到口罩嘛，啲長者同埋醫護。咁， 嗯， 其實呢我已經有80幾人喺個網上面同我講話要買。甚至乎有啲呢淨係俾錢佢唔要貨，但你嗰啲貨就唔該攞埋帶埋俾佢，帶埋俾老人家。 但係 啊，私人嘅先生你而家咁樣啦，封老總啊，你啲人有錢啦，啊。 喂，我啱仔都咁同你讲啊，不过我有个条件。 啊，你又咁讲啦。 我个条件讲，不如讲俾我讲。 到达到达。 我就话唔好派俾有长者证嘅，派俾有学生证嘅。 啊，咁当然啦。 创举 我谂住有，我谂住有几批㗎嘛，我谂住呢批仲有一批㗎嘛。咁啊，好啦，咁啊，因为扣咗关，咁啊飞机嚟唔到，咁啊，所以我呢个计划呢就 暫時押後先囉。 押後啦咁樣。 喂，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又開返關，但係即係咁講呀，即係當分析係直情真係冇晒機會啦，淨係再等等有啲轉機呢。 哎呀，其實坦白講呀，過咗一段時間，當然啦，口罩唔會平呀，我話先你唔好諗住啦，口罩呢會咩香港又製造返呀，啲口罩會回落呀，你一定唔會呀，一定唔會呀。因為你係搶唔到嘅，一樣搶唔到，所以價錢一樣都係貴。但我就會睇下當時如果仲有貨嘅話，哇！肯唔肯我再舉隻撈啊？喂，我其實好唔撚捨得舉隻撈嘅，我仔嚟㗎，你老味。 喂，阿牛哥其實就咁講，口罩咧就靚貨就缺 啊，都係。 其實你話平嘢咧，即係東南亞嘢啦，越南啊、馬來西亞。其實而家都係200蚊到一盒啦，即係出面個價。咁，大家係冇你啲歐盟標準啦，即係你話嗰啲你都出曬 YouTube 都話喺地下嗰度拖，咁睇你夠唔夠膽用囉。 係囉，就我呢個唔清楚啦，總之。我係諗住呢抱住神山虎嘅宗旨一定要好嘢㗎嘛。 係啦，但係靚嘢就一定缺囉。靚嘢而家其實邊度有得賣獨立口罩，我真係搵唔到。即係有都唔會平。可能四嚿水都未必買到50個獨立口罩。 我唔係獨立嘅好似，我唔清楚。 我知，即係我意思即係話要搵啲靚嘢唔係咁容易。 咁就難啦，咁咁如果希望啦，咁如果啊睇下阿迪嗰邊會唔會再有第二批啦，咁第二批啦咁樣。不過好難啦，如果意大利咁撚樣。 而家歐洲爆得仲勁。 啊，爆得咁樣我覺得。唉，真係。冇啊，諗住實踐下我的理念。其實長毛文你知道咩理念㗎？ 阿恩仔呀，我 哋。唔係恩仔。 長毛文係我老友。 啊，係你老友。咁，啊，你知唔知我咩理念呀？我有一個社民理念㗎。社會民主理念㗎。 帮到人，帮人 系噶，帮人 即系有能力嘅就去帮人。 系啦，你有能力嘅人应该付出多少少去帮助一啲冇能力嘅人嘅。OK， 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左派立场嘅宗旨嚟嘅。我一直咧都想咧用呢一个宗旨去俾大家，即系其实坦白讲，我如果睇得战舰玩得滚得嘅，你自己都唔会系得穷人。 唔係跟你玩真係唔平囉。 跟我玩都唔平啦，係咪先。 跟你玩就唔平。 既然你自己又系有多余钱去玩，点解你要你玩完之后嘅话，可唔可以有少少资金可以帮助啲有需要嘅人呢？但系如果讲真的，你自己一个人帮嘅话，你能力就有限啦。咁如果我可以 good 埋一班人走去帮人呢，那个能量就大啦，就等于口罩一样。你200蚊买你300蚊即係600蚊买两盒口罩，就会有一盒口罩送俾人嘅，去帮啲有需要嘅人嘅。咁我觉得你係能力范围可以做得到嘅嘢嚟㗎嘛。咁呢个係我自己嗰个左派理念嚟嘅。咁我亦都成日都想实践㗎，甚至乎我都成日讲啦，我做节目，咁好多人叫我牛哥你做多几个唔同类型嘅，咁就不如就跟住就好似 Vega 咁收会员收会费啦，即係你夠節目就可以啦。 即係搞大個台囉。 搞大個台啦。咁我就同你講，我唔可以收錢。即係我前院呢係網友俾錢捐俾我，即係假如捐俾我。咁我又做節目。將啲節目就分配俾一啲冇錢俾嘅人聽。 喔、哦、咁樣好啊。 即係其實某程度我都娛樂嚟㗎嘛，其實某程度。有部分網友聽完佢都唔係俾佢滾㗎。佢覺得好好好分離喎，啲文我講啦。咁佢當係一個娛樂去。 我又咁啦，以我都係網台 L 啦。即係其實喂你又特別啲喎。你嘅收入就當你買嘢、 啊。 即係你有產品賣俾人，產品賣俾人。即係我哋自然都係黃絲啦，肯定囉、中黃至深黃啦。咁好多其實嗰啲 KOL 呢，即係某程度上都要搵人贊助下或者入下會嗰啲。反而你呢就淨係俾錢你係買嘢俾我，即係我係等價交易嚟㗎，我俾咗錢啲咪㗎， 我 有 收 返。 我有收啲網友嘅捐助嘅。 捐助即係但係唔多。 一蚊㗎嘛。 但係你冇成日話哎呀 ,PayPal 幾多號，跟住轉數快幾多，你冇嘛，你低調地。 做呢啲 嘅。係喎，主要你都係靠，其實你係靠神山虎囉，係咪？ 又唔可以算神山虎，其實幫唔得曬嘅。 即係幫少少 嘅。我係生活嘅呢，神山虎係幫唔曬嘅，咁我有啲嘢搞嘅。但嗰啲就好私幫生意啦，咁樣 秘密 秘密啦，咁樣嗰啲就唔方便講啦，唔係犯法嘢得啦，總之係咪先啊？咁我係希望可以做得到咁樣，可以令到啲市民啊或者人會即係多啲優受惠啊！咁呢個係我左派嘅理念嚟，咁亦都成日將呢個理念帶出去啊嘛。唉，今日其實呢只最好機會嚟， 即係施比受更有福咯，你可以俾到人係咯， 呢個最好機會嚟。又冇埋，咁坦白仲衰喎。你知唔知咧？其實我阿長寶文呢度驚緊噶嘛，擔心。 做乜成日嗌我個 friend 個名啫？ 恩仔，恩仔，你驚擔心緊？喂，阿牛哥，牛哥，你400盒口罩蝕撚死你啦！如果冇人買，係咪你會咁擔心我噶嘛？會㗎， 我又唔係。如果你賣嗰個價，我又唔係太擔心。Okay. 你入，如果你話你再入多啲，就梗係擔心啦。 啊，咁 你嗰啲數量又 OK 嘅， 咁、okay, 你有人擔心嘅。即係例如我細佬都擔心，黐你死唔死得曬啊？咁樣個百幾人喎、 啊。唔係，其實如果你跟你嗰個價咧，有即係如果係歐盟貨咧，而家我睇個疫情咁樣落去咧，有排你買嗰個價都唔會蝕嘅、啊。其實就 咁我就已經其實喺網上邊咧有80個人已經話即刻俾錢嘅，肯即刻俾錢啊！咁我當然話我貨未到，我唔制啦。好彩啊，好彩貨未到，我唔制啊。如果我貨如果我收咗錢啦，我係大鑊啦。因為我有個網友咧就係咁樣嘅，喺 Facebook 裏面有個網友，咁佢係集資買口罩，咁啊買完口罩就買先收錢，就跟住佢可能有幾萬個啦，又係咁好用我咁啊。 佢係賺錢式定係當一 錢？應該都係唔賺錢嘅、okay. ，都係唔賺錢，都係唔賺錢嘅。賺錢賺都唔會賺得多啦，我估計啦。咁佢收曬啲網友錢，咁啊就俾扣緊咗關。類似好似我咁啦，但係當然佢嗰啲係扣喺大陸嗰度啦。咁佢要賠錢啦。咁點賠法呢？佢係每日啊，真係攞豪方坐低位嘅地方坐低就賠錢俾人。嘩，講少咩？你叫我做？你叫我每日攞豪方？ 唔係，咁佢入返俾人都得嘅，不過可能想見下，佢想見下啲網友係咪？ 哎，我唔知道，總之佢好折騰囉，我覺得好折騰囉。日日喺羅湖坊嗰度坐。 不，其實佢算好肯退俾人。其實好多騙子就真係開呢啲嘢呃人。 我唔係騙子啊嘛，我唔係騙子嘅話，我咁我咪唔會做呢樣嘢咯。咁我都就係我見到佢，我先唔夠膽收錢先。就好彩，哎呀，好彩佢賴嘢啊！話聲你聽，都係我孤隱奇名，我唔，因為我唔記得邊位啊。我知佢日日就喺旺角， 退錢俾人，即係你幾辛苦呢？ 唔係啊，其實我又覺得你而家咁樣做呢都係做生意嘅一種啊，即係可唔係即係嗱，你唔好你有冇賺錢先，你一日一買一買嘛，你都係買返嚟人哋買嘛，即係其實係有啲技巧，不過可能時間關係又未必講得到，因為你又唔係話真係為咗錢， 我真係為咗錢去做啦。其實所以我好咩，但我最衰就係首先我失望啦，亦都某程度令一啲善長人用失望嘅。 哦，咁係啊，幫唔到人 啊，幫唔到人嘅。即係坦白講，真係有我再解釋，我講多一間 case 俾你啊。馬榮成個馬迷會嗰、那個會長 ，OK， 佢即刻應捐300個口罩，佢係諗住300個口罩嚟送俾啲老人家嘅，就係。 OK，OK， 冇咯，我都唔知點同佢解釋啊，我更加唔知道點同馬瑞解釋到時。喂，大家真係大鑊，你其實我都好大鑊㗎。 唔係咁，你冇收錢就爭好遠，你唔使坐喺羅浮 方。好大鑊啊！ 你唔使坐喺羅浮方，冇 收 真係你 賺唔賺錢咧？如果我收到錢，我都坐喺羅浮方嗰度，嗰度找數俾人嘅。喂，真係斬到冇人有。嗰位網友啦，即係我識啲網友就唔會，我識啲朋友就唔會呃你哋嘅。咁佢都唔會呃你哋啦。但係總之我見到佢唔呃人，個後果係好慘咯。話即係咧，我見到咁我唔會咁作，我唔會咁望居噶嘛。咁但係所以我就唔收錢先咯。好在真係唔收錢，因為我一路以來都驚扣關。 是啊，而家个时势。 啊，个时势。但当然啦，你话啦，法国飞机运到嘅，我就觉得好啲。 整定嘅。 整定啊， 即系你冇你开头有条路嗰阵时，边意大利边有一个都，边欧洲边有事啫。 系咯。 韩国、日本都冇事啦。 嗰阵时，当时都唔好劲嘅啫，韩国、日本都唔好劲嘅啫。系咯。咁冇办法啦。咁所以我都同啲刘可言同我讲话，一定要货嘅朋友或者网友，系讲句唔好意思啦。咁睇下下批啦，下批啦，下批啦。不過下批都我唔知幾耐啦。唉，講真嚇。咁咁講完啦。今日講翻氣肉啊，話咁樣講十六分鐘。啱噶。咁坦白講，以後落嚟做嘅節目都唔會長噶，因為今集係叫最後一 Q 啊嘛，唔係最後一集，你記住，唔會最後一集，我叫做最後一 Q。咁最後一 Q 就要講翻。我睇下可唔可以盡量拖兩集啦。 係咪年初三啊？ 年初三。 係啦。 咁呢即係上文提要啦，我唔講完上文提要都已經可能完咗。上文提要呢就我哋原本呢就諗住年初三呢係有個朋友生日。但點知呢就珠海所有卡拉 OK 啊酒吧全部生。 嗯。 關門。其實唔止珠海，成個廣州。OK? 曾經話取消咗咁就取消咗囉，我即刻約女就年初二搞。然後跟住呢突然間埋年初三可以有得玩喎，個玩嘅方法呢就係唔係去卡拉 OK 啦，就改埋食飯。咁呢就咁其他嘢你上個禮拜就講曬啦，咁就講下揀女呀。咁 我好耐冇揀，真係要聽清楚 啦。有啊經理啦，我嘅小龍女經理啦，就帶咗五件女出嚟喺上度睇呢已經其實都成唔落，我唔係好鍾意嘅，都唔係我杯茶啦，唔係我杯茶啦。佢話介紹俾我個許配俾我嗰個呢成個村姑咁嘅大媽咁嘅樣嘅。咁當然啦出到嚟呢就唔係咁差嘅啫。唔係咁差嘅啫。因為 我又奇怪喎，牛哥通常我哋就知道微信性嗰啲相片係相片啊，騙人個騙一定要打折頭，點解出到嚟仲靚咗你覺得嗰個大媽。 因為呢條呢係素顏。 即係佢肯素顏。 佢素顏影相。 因為而家好多。 我講一句佢化咗妝影相。 就冇用美图软件， 冇用美图软件， 即系嗰个美图相机应该话，佢自动唔使自己 P 噶嘛， 系啦， 自动 系啦，咁啊，咁但系我见佢冇美图，我更加觉得佢大妈啦，系咪先？咁跟住出到嚟咧，呢条女咧就连妆都冇乜点化噶， 反而仲好， 反而坏，清清纯纯，但系可惜我都冇拣嘅。咁事完点解咧？因为事完咧，咁啊，我講下佢哋揀女嘅心態啊。佢哋啊，嗰兩位，咁 我想問多次，總共有幾多張相俾你揀？俾你 三張， 五張，五揀三， 五揀三。 O K， O K， 但係出嚟食飯咧都五個噶啦，都係五個噶，俾我哋再，我哋喺現場再揀嘅。O K， 係 明白。 咁啊，有一位網友啦，就揀咗佢隔離嗰個，坐喺隔離嗰個啫。其實理論上就好簡單啦，近水樓台啊嘛。是咪先佢你喺隔離梗係自然有啲溝通㗎啦。 OK， 係有啲溝通。咁啊咁啊仲搵咗招啦，咁即刻佢抹咗佢囉。咁大的呢就抹咗一個呢年紀比較大少少嘅。我諗喺 咁多个女仔嚟讲，佢年纪最大嘅。OK， 咁大嘅意思望落，哇，真系好细个，对唔？ 廿四至廿六啦。OK， OK， 明白。 喂，你记唔记得我哋以前点样讲啊？廿八岁当中女、啊，咁你廿六岁仲唔叫老啊？ 咁啊， 你记唔记得我哋以前点讲啊？ 话十几年前啦， 就咁讲嘅。我唔知恩仔点讲嘅。 唔知道，唔系我真系冇听过常宝文讲过。Okay, 你讲嚟我听下， 系啊。恩仔讲啊，而家恩仔我同恩仔讲啦。系啊，廿八岁当中女啊嘛，呢啲咪你讲噶咯。 哦，好似系， 有先。唔系我阿姐讲嘅，你个男 人。哦，系啊，系啊， 系咪先？廿八岁当中女啊嘛。 冇错，冇错。 啊，嗰时常宝文讲嘅，咁啊唔系恩仔讲嘅，而家恩仔都认为系啦，系嘛？ 系，我都觉得系。 系啦，系啦，系啦。 唔系，如果你出得嚟玩，就一定系噶啦。 系咯，一定啦。好啦，咁样咁啊，咁啊，咁啊，阿大迪啦就拣咗嗰个廿六岁嘅女仔啦。跟住听阿大迪讲，好似都唔系廿六嘅，好似廿四嘅啫。 啊 ，OK， 即系后屘讲翻就廿四，个样又仲成熟少少。 系啦 ，OK， 明白。 咁咧，因为咧，阿大迪点样拣佢咧？佢就喺个现场已经即系讲啦，佢似邵美琪。 哦，咁哇，似明星。 明星。 哇，咁 我睇就完全系。都唔可以话唔似嘅，唔可以话唔似嘅，但係真係唔可以话似囉。 咪感觉嚟 呀。即係唔可以话唔似嘅，等一话似都可能真係大大的嗰个感觉，佢有少少面型呀、啊、眼神似，但係个人根本就唔似嘅。OK， 咪有时就係个感觉呢好奇怪㗎，你觉得嗰人似就係似嘅。係、啊、囉，好得意。 咁大大的就讲咗，因为我未揀女㗎。我未揀女㗎，因為佢哋兩個揀咗，我有三個揀㗎嘛。好撚好嘅，其實每年我最撚精係我㗎喎。 點解呢？因為你三揀一之後。 對，有三揀一㗎嘛。 係 喎。係先。因為其實開頭個個都諗住都讓俾生日嗰個揀先㗎嘛。係先。咁佢通常我哋即係玩就咁樣㗎啦，個個都唔願起快。 OK， 明白。 唔願起快咪唔起快囉。咁揀曬之後咁我覺得我揀最後呢就係三分一，我就可以三個俾我揀一啦。咁我覺得後揀多。其實唔係五揀一㗎。你到時你自己揀嘅時候呢係一揀一嘅就只係。 明 揀你自己最順眼嗰個咋嘛。 咁通常都係㗎啦。 所以唔可以叫做五揀一。係揀你最順眼嗰個就係叫做一揀一。你明白 嗎？ 你揀完之後呢咁我三個順唔順眼都好呢我都叫做三揀一。啱啱。 係呀啱啱。 咁我見到大迪就揀一個舉話似邵美琪嘅中女啦，都未中女嘅，樣子中女嘅，咁樣。 OK， 嗱都唔醜嘅， 即係我係咪短頭髮啦？咁樣 都係短頭髮嘅。 哦，咁係啦， 嚇，咁短頭髮嘅。咁啊，我見到大迪就揀咗件邵美琪。咁我 喂，等等牛哥，插一個，我啲聽眾知唔知邊個邵美琪嘅？其實而家你啲聽眾 真係明知佢邵美琪咯。 唔係啊，我知道。但係會唔會啲聽眾群嗰啲會唔會有啲僆仔邊度知邊個叫邵美琪先？ 你自己上網 search 下啦。 Okay, 好，好。 唔係我啲網友唔會 好後生。 好後生。 OK。 咁啊，真係大啲揀個邵美琪，佢揀個明星喎。咁我咪我揦揦我地面嗰個女嗰條女，哇成個黃婉之咁喎。 喂，黃婉之啊 ，OK 啊，清純咯。 黃婉之咁靚嘅。 清純咯，可唔可以咁講？ 黃婉之某程度啊，叫佢豬添，或者呢隻醜怪添。啊！但系呢条女就唔同，佢靓过黄婉之，起码只眼冇咁懵。OK， 后生个黄婉之，佢廿二岁啫。 OK， 就高应该高度都同阿黄婉之差唔多，佢唔矮嘅，呢个女仔唔矮嘅。咁所以咧，我就冇拣嗰个冇 P 相素颜嗰个 姐姐， 嗰个妹妹啦。 哦，妹妹， 真系妹妹嚟，真系妹妹嚟嘅。咁啊，咁啊，拣到呢个邵美琪啦，咁样。我用大 系邵美琪，你系黄婉之， 我即刻就喺， 即系好珠海咪好多明星， 我即刻喺百度啊，打邵黄婉之，我出嚟，跟住我就俾其他人睇，你睇呢个女仔系咪真系似黄婉之？ 唔系啊，喂，跟你去玩咪识好多明星啦，牛哥，如果佢珠海玩真你，又邵美琪又黄婉之， 好多， 哇，咁啊有张柏芝啊， 冇张柏芝，我觉得有好多。乜嘢 JJ 啊？ 其实会唔会咁咩？ 咁 即系我而家有讲啊。唔好睇時間啦大家。 好啊。 因為而家整容太犀利會唔會拎張相 唔關事。 唔關事。即係啲女都原裝嘅。 就坦白講啦。 見過啲都。 即係所謂邵美琪啊所謂 J 假曉神啊。 感覺啫。 啊即係其實六成似就已經係㗎啦即係坦白講。係咪先。啊但係我呢個黃婉之呢九成黃婉之嚟喎。 喂咁啲人話你似邊個明星啊以前。 有人话过我知，唔知唔记得边个啦，我唔记得咗，有人讲过我永远都唔认嘅。 Okay. 我永远都唔认嘅。如果我似明星，我跟住游落去啦，系咪先？ 哦，咁 系，系咪先？咁啊，我最后拣咗嗰个 黄远之 啦。咁跟住我就精啦，因为我见到大啲拣嗰个咧就喺佢对面，我拣嗰个又喺对面，我全部都系喺晒我对面。我左边就系大啲喺我隔篱。 圆台嚟嘅， 圆台嚟嘅。我左手边大的，右手边就系小龙女。小龙女就系嗰个妈咪啦。 个妈咪得唔得啊？其实，我成日听你讲， 后生好得。 O K， 后生好靓得。 唔系你识咗几耐先？ 都一年啦，都一年。 即系你见佢后生嘅相，你识佢嗰时已经唔后生啦。 睇个样后生，你就知佢得啦。 O K， 佢一定系出嚟捞过嘅以前，一样出嚟做过，好稳定啊。 嗯。 佢啲唔出嚟做过系冇咁嘅交。 唔系，但系几多岁到啊？如果你觉得 我睇佢三张到咯， 咁唔系好老啫。做得你个女啦。 O、okay, K， 做到我个女嘅。 系咯。 咁跟住我就听咯，拣咗个女仔就，跟住我就即系问阿小龙女，因为佢喺隔篱啊嘛，几钱呢、這个？佢话呢个2300啫嘛，佢话全部都2300嘅。 珠海有咩两个价？二千。 三个，其实珠海好奇怪嘅，我都可以即系趁啲时间讲下啦。佢哋分嗰个价钱咧，好奇怪嘅。咁佢哋。六点一班女，就八点一班女。六点嗰班女咧就2100同2300过夜。嗱，我记住啊，我净系知道过夜价嘅啫。你唔好同我讲咩坐台价，你坐得当五嚿啦，全部当五嚿啦。 得唔得咧？五嚿得唔得咧？得嘅。 唔得，我六嚿啦，你当六嚿啦。 六嚿好。 你唔好同我讲坐台，你即系冚家。 有啲网友可能想知啊嘛。 佢谂到珠海咁捻远，屌你老尾个酒店都六 嚿。唔系错，唔系 一晚。 我系想搵一个过夜，就搵两个。再搵多两个， 再 问 啦。 O、okay、K， 你就再问啦。咁我全部你问清我啦，我只可以俾个嘢价你俾你嘅啫，因为我连一 Q 价我都唔知。 嗯 ，O、okay、 K， 好似平500蚊咯，好似一 Q 咁上下啦，我唔知道。啊，咁啊，我问咗全部2300。咁啊，珠海就嗰间场点玩法咧？就系、是、六点钟嗰班女咧，就睇得。 2100、2300。 咁跟住咧，如果譬如佢八点零九点钟仲有一班女嘅，咁嗰班就2600、3000。 哇，差咁远嘅，仲迟咗嚟喎，喂，牛哥。 系啊，咁又 即系我仲玩少两个钟，我哋仲要俾多啲点，系咪真系咁得先？ 我睇过嘅，咁都系分高度啦，同埋简单啦，啱啱讲，我都见过一件3000蚊好捻得嘅，我见过一件啫，因为3000蚊嗰啲咧，我唔见得多啊，未见过，我嘅都见过一两次嘅咋。 唔系啊，牛哥，嗱，即系咁讲啊，如果真系好得嗰啲。你又唔係日日去珠海啊、 嗯、 你今次去完下次都俾人包咗㗎啦，即係分分鐘咁講，即係可能下個月，如果你隔一個月去可能都唔喺度㗎啦。 我啱啱上次喺珠海屌嗰件搞嗰件啦，咁佢係以前呢人啲二奶嚟㗎嘛。 係 佢玩佢不我俾佢俾我感覺上係一路都想 搵個人接 包返佢。OK， 咁如果佢既然係咁嘅話，咁佢可能而家要咩唔係包咗㗎，當然而家唔會啦，都冇開。啊，都冇爱，咁啊，咁啊，形成唔系就咁啦，咁啊，你价钱 睇黄远之啦， 我就黄远之啦。 嗯， 咁跟住一抹咗黄远之，我就即系好精啊！我又叫阿小龙女话，诶、哎，交换位，全部啲换位，即系大的中意嗰件小美琪，就坐大的路，我即刻安排啦，我即刻做爹哋啦。 咁另外嗰兩件仲喺度嘅， 仲喺度嘅坐低。 嗯， 咁跟住咧，我就話得啦，我哋揀曬啦。咁跟住小龍女都好正喎，即係兩個，你兩個可以翻屋企先，翻去瞓覺。哇，佢兩串啊，翻去瞓覺先。我話，咁我哋話唔使食埋嘢先啦。但好撚正嗰兩條女， 嗯，即走， 即走，有一件即走。 哦， 有一件咧就 係咪你嗰件？ 嗯， 即係佢介紹俾你嗰件即走定 走？ 哦，嗰件即走，另外一件仲喺度。 另外一件話， 喂，梗係啦，肯定我即係咁講啦，肯定個媽咪同佢講話，喂，我介紹個一定 OK， 冇問題。 俾你啦， 人哋諗住賺2300㗎嘛，點解之後冇，梗係即走啦。 最後俾咗坐低錢咯。 哦，都差好遠啦。 六嚿最多啦，坐低錢咯。 嗯嗯。 咁啊，當然我哋三個夾啦。 咁跟住後屘點樣？跟住 咁跟住有一個就冇走嘅， 冇走。 我高啲嘅，企咗企嘅。 其實靚唔靚咧？嗰個不過簡直應該 高嗰個係其實最靚。你真唔信啊？ 我又唔系，喂， 你真系唔信？ 你唔好成日，喂，你唔好成日黑我恩仔十几年冇去唱 K 啦。点解最靓嗰冇人拣啊？ 真系唔知道，因为可能佢高大嗰头咯，山东婆， 肥唔肥啊？ 佢样系最靓，但系佢最衰嘅有粒物， 哦， 最衰有粒物，跟粒物都唔好大粒嘅啫，唔好大粒 嘅 啫， 即系高嘅，但系即系高妹咯， 高大嘅， okay、 高大啊，大件啊，其实得大件我就唔中意噶啦，你知啦。 咁啊，大啲都好大件嘅。 如果印象中， 咁就乜女都啱嘅。啊，佢又 咁，如果我去，我恩仔去啱唔啱？ 如果你去咧，你会拣我嗰件咯。黄远 即系黄远就唔会拣到山东妹。 系啦 ，OK。 系啦，咁啊变咗我二拣一咧，我就可能会拣件苏颜啦。 OK。所 以山东妹都系冇，因为坦白讲最靓嗰件真系反而冇人拣嘅。呢啲环境系其实坦白讲系你推我让啦，让到最靓嗰件系冇人拣，永远都系咁样其实。 唔系，如果有机会，即系唔依集唔讲啦，不如讲下。我以前同阿长毛文去玩嗰陣時點樣揀到嗰啲心得啊，有機會講下。 阿集講下啦，咪集講下啦，唔好阿集啊。咁最簡單啦。咁我就即刻安排晒啲你坐返佢坐我隔離啦。咁我個黃爺一坐我隔離呢 就嚟了啦。 我就後悔。 欸、 即時就後悔。 一坐我隔離有冇得估下先。近睇個樣唔得。 唔係。越睇越靚嘅其實。 有味有味 唔係一坐落嚟我就見到佢肥啦。 咁冇。 嗱你要記住因為我坐喺度嘅時候呢佢隔住張台。張台係睇唔到佢個肚。淨係見到佢個。 咁佢入嚟你見到佢。 佢哋坐低你咪聽書㗎上個禮拜聽書㗎佢哋嚟所等我哋㗎。 哦，即係佢未起身你見唔到嘅。Okay、 我見唔到坐低咁佢坐我隔離佢囉。嘩屌你老味。唔撚氣啊！ 即係佢塊面唔肥啦，起碼上 半支咁塊面咯。 我知道，即係個胸耳就唔肥。 係咯，講 即係水桶妹咯，水桶 係咯，水桶咁 水桶咯。 一坐咗我就覺得好撚後悔。 水桶啱曬我。 啊，其實水桶啱你。 係咁，我實揀佢啊！我真係如果跟你，我一定揀佢。 但係你都唔知嘅。 有似明星， 因為你坐低，我哋睇唔到佢嘅號，睇唔到佢肥肥地嘅。唔、 okay. 係肥都係肥 嘅，咁但係即係佢塊面同個胸起碼望落去上半身唔肥 咯。哦，唔 肥 嘅， 即係佢唔係肥底咯。 唔係肥底，但係睇落嚟一咁好簡單啦。就聽落嚟你就知啦。咁、最後咪坐低啦。 係 咁食飯啦。嗰餐飯都好撚用啊，食咗1800蚊啊。 五個六個 九男女 係係咯，九個三男女三男，仲要男人少啲，我得三個。 係啊，食咗1800蚊。 200蚊人頭好犀利喎！你食咩啊？如果你話喺大陸食飯食， 仲要連租衫喎，隔離仲開間房喎、 啊。唔係佢有冇加價先？ 應該有啦。 咁食啲咩先？ 有沙蠟啦，有海鮮啦。 哦，海鮮有冇得講噶啦？ 海鮮都唔多㗎，因為啲肉多啫。你嗌我揀，我嗌餸，我一定嗌啲肉。 咁你其實你平時去珠海以前，如果咁樣食幾錢咯？即係咁講。 我唔知㗎，我以前我當年珠海，我哋去珠海、啊呢啲遲啲有機會揾一揾一揾。 大把機，因為我太耐冇跟你去玩，我大把嘢問。 咁啊，跟住講翻個黃遠之咧，因為我哋最諗快就完撚咗。 好， 呢一集佢，呢拉屎機佢，跟住我哋以後就講下。下個禮拜我會講係以後個方向係點啊？暫時個方向咁啊，我當然啦，我揀咗冇得到褪噶嘛。 係揀咗，係咯，啱啊。 係先，咁啊算啦。 誒，唔係喎，山東妹未走喎。 係㗎。咁如果唔揀我都唔係揀山東妹㗎啦。 Okay, 明白。 啊我都唔係揀山東妹㗎。 知道。 咁因為山東妹都老少少個樣。 Okay。 我估佢都24以上啊。我估佢24、26, 可能28嘅。我唔知㗎、okay. 其實我唔知道。我睇人佢個年齡好撚差㗎。 嗯。 咁就算啦。咁唉黃遠之黃遠之啦咪大概返去啦。 嗯。 咁跟住到時呢就有一個經歷一個咩環境呢咁當然啊沖涼就一齊沖啦。 嗯。 咁經歷到一個呢疫點樣講呢呢、這個瘟愛在瘟疫時嘅 感覺。 嘅感覺啦。 ok。 係乜撚嘢呢烏撚親。 嗰時有呢個已經係話驚傳染咩嗰時都未開始話傳染。 買都傳染啦。 好即係開始。 嗰度珠海已經。 我係喎係啱啱。 兩日洗一次地搵漂白水。 明 都話啦你冇聽我上個禮拜講。珠海已經是當時的珠海是 有陣味 一陣漂白水味的啦。 明白是。 啊一個基本啦不能親。嘩我就更加傷上加傷啦。我喜歡大車特車的嘛。咁但佢又不能親我又覺得公道喎、 啊。 你真的冇得喂其平時的環境你可以炸人。這個 moment,屌你老尾疫情咁嘅撚樣喂佢話不准親 咁咪證明佢啲 話唔係冇得話唔好喎、 啊、證明佢啲衛生意對呢個病毒嘅 認識好淺囉，唔識得呢個病毒係點樣傳。 係啊，因為屌閪都會㗎嘛，其實咁近都會㗎啦。 都會講嘢噴到口水。 係囉。都會啦。 咪就係囉。 但講真係佢有一個咁嘅要求。 都 ok。 咁我冇辦法㗎，冇得話唔 好㗎。ok。當你接受咗啦。 啱㗎啦。 當你接受咗啦。 接受啦咁樣。咁跟住咪。 其實唔係，其實你覺得佢係因為呢單嘢孤冷親之外，定係平時佢都孤冷親？ 應該平時可以親。 哦，即係你覺得，因為即係佢對你態度 ok 嘅。 有淺著嘅點點點嘴嘅、okay, 點點嘅，係唔準大車啫。 得 ，OK， 好。 咁某程度，所以因為見到咁嘅小點咧，都態度狠啦，即係小車嘅狠咧，佢唔俾大車啫。咁佢或者如果狠小車，基本上狠大車。但喺嗰個 moment， 你要求唔車，我冇得反對你嘅。我就啱啱講。 哦，咁計啦。 啱啱先，大家啱啱講人命有關， 即係以為係得啱啊，係。 啱咪先 ？OK。咁咪照舊啦，雖然我覺得好啦，冇人嘅，好啦，冇人嘅，咁但係都算啦，因為其實冇人加冇人加冇人嘅，見到肥又冇人啦，烏撚親又冇人啦， 唔係，除咗衫係咪真係肥呢？ 肥啊！ 你嘅意思係有冇肚腩仔定係水桶先？ 水桶啊，起碼擠到嚿肉出嚟啦！ 哇，你啲要求好高啊，牛哥， 我係要零脂肪啊，基本上其實。我要脂肪 㗎。咁我同你去，如果再同你去玩，肯定大家 我同你唔會撞㗎。 係冇錯，肯定唔會。 即係呢次我係為咗個明星相我先至搞咗嘛。咁咪我一定會揀個素顏㗎。因為素顏嗰件呢即係坐咗可憐㗎，大力扮愛呢佢死老豆咁樣都會。啊好似呢十世未被人屌過咁樣㗎，唔知解。啊咁當然啦，咁睇咗個 condom。咁就有神山虎嘅。 欸係啦，你係應該幾時飲呀？ 我喺食飯嗰個期間咪埋入廁所飲咗。 ok。 埋單嗰時候咁埋單。 一埋單就飲，唔係食飯之前飲。 唔係食飯就食飯嗰時候。差唔多埋單啦，應該差唔多埋單我就借啲魚去廁所。因為其實我入定一樽㗎嘛，喺個暖水壺裝住㗎嘛。 我即係開好晒。 開好晒啦，我喺酒店時候開好晒㗎啦。 ok。 咁跟住去到食緊嘢嘅時候我差唔多走啦，咁我咪話去廁所囉，一廁所我咪飲囉，飲完跟住就趕㗎啦，趕時間啦，趕時間啦，咁跟住咪返酒店咪不准親啦，渣 即其實就係半個鐘前，我明 左右啦，左右 即以你個 case 就係、是、 因為你返到去仲要沖下涼呀、啊企力寡辣㗎嘛，咁都九個字到啦，可能一個鐘頭啦，咁上啦，飲完之後咁當然係離曬了啦，神山虎嗰個作用離曬了，咪照診囉。咁 okay。 當然都呢、這個反應都 ok 嘅。都我見到佢啲水都有啲啦，都濕潤啦，同埋雜都雜雜地嘅，坦白講新年有排冇俾人屌過都應該雜雜地嘅。 年初三。 最衰嘅咩樣嘢，第三樣衰。 第三樣衰。關於咩先我想估下。 唔肯嗌。佢都抑壓呢。 即係你見到佢係想同唔想中間有 冇嗌。唔係我都其實唔想嗌，好用冇屌過佢咁樣。 即本身佢係會唔會你唔得呀，牛哥？ 我唔得唔出奇，神山虎得㗎嘛。你又唔係未飲過，你知佢你都知㗎係咪先？我有知㗎，唔使問我㗎，啲網友知㗎，係咪先？即如果牌我講唔得，我唔會賣五年呢啲產品。OK， 咁 唔係佢係細聲嗌定係忍住唔嗌定係點啊？ 完全好似佢都。 冇反應，佢又冇反應。 我覺得佢有反應喎，喺下面有反應喎。 即係感覺到佢又唔嗌、 啊。但佢又死都唔係直嗌喎。我頭嗌係一個好撚緊要㗎嘛。 咁好唔 尤其是女嗌譬如有其啲啲女嗌老公嘅話，我好撚直鍾意咁，一嗌老公我射㗎啦嘛。 咪佢藝人嚟㗎喎。 佢藝人嚟㗎，但係唔 好依個而家唔出氣。 佢乜都唔肯嗌。 ok， 啲氣屎得滯喎。 屎得滯咁樣屌。咁你第三個會冇人啦。咁、 okay。 當然啦，我屌有幾其實都幾貴。屌啲 DQ 之後呢我就冇屌第二條 吓 冇屌第二條 佢喊 你話有冇眼呢有眼嘅攬住佢瞓嘅時候即係唔係攬住佢瞓啦拖住佢手嚟瞓嘅時候呢我有眼嘅 咁點解 揸佢波嘅時候我有眼嘅但因為上琴日、 okay， 即係 兩 Q 㗎嘛爭啲死嘅屌你嘛屌第二條喎 即係仲未回到氣你真係 都未回到氣你未回到氣咁、哦、所以呢神山虎呢我就而家就即刻有一個建議俾網友啦無謂博啦 即係唔好連續飲兩日。 唔好連續做啦。我哋係有網友呢去泰國就幫我買神山虎。佢去泰國都玩四日三夜。 連續飲咗四日， 連續飲三日咯， 三晚， 連續飲三晚咯。 唔係咁，又要睇到網友咩年紀啦。 我唔知咯，佢可能後生啲，嗰班後生啲。 唔係咁，如果其實而家聽眾知唔知你咩年紀啊？你又講下。 我唔兜嘢噶咯。 哦。 啊 ，OK。咁我就覺得哇，唔係唔硬啦，我唔想再做，我驚死啊！ 咁你五兜嘢又唔使死住，有啲六廿幾七十都照飲十三副啦。 幾廿咁啊，但係我都驚咯。咁啊算啦，咁啊跟住就放叫做 即係算數， 算數啦。 嗯。 咁啊跟住咪形成冇屌完之後，跟住我問大迪嗰啲咁點？因為大迪第二日咧就約咗。 誒、欸，我想問你牛哥，即係你係一次啫，你就冇叫佢走。照當過嘢、 啊。我唔嗌佢走咧，我諗佢都唔會走嘅。 哦，咁唔知你朝頭早起身做唔做噶嘛？ 係啦， 即係咁。 所以佢瞓到好似我瞓到我唔知幾多點噶啦。佢醒嘅，佢仲喺度攬攬我。咁、我其實我都冇乜點瞓噶嘛。跟住攬攬我，咪即刻唉攞個微信出嚟過錢俾佢咯。 都哦，咁佢就走。O、okay, K、 啊。跟住我話你可以走啦，佢唔做第二。 O、okay, K、哦。即係佢都知。哦，咁都好。 我坦白同佢講，我琴日做完。 O K O K。 我琴日做完，咁、樣我呢次唔屌，好正常啊。唔係我唔得，我琴日做完啫。 唉，唔好講呢啲事，大家都知算數啦。 咁形成咁啊做咗呢次嘅所謂最後一 Q 咯。 系 疫咩？瘟疫前最后一叫啊！ 瘟疫系 封 关 前 最后 一 叫，系 咁啊做咗啦。咁下个礼拜讲啲乜咧？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或者点都好啦吓，听埋唔好先同我讲 ，OK 吓。咁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都系嗰句啦，我个 server 钱就要 server 我要交啦。咁希望啲网友就赞助下啲 server 啦。啊，其实应 该啦， 系啦，咁神山虎真係坦白講呢啲環境啲網友就少賣啲係正常㗎啦。咁當然啦，如果你係諗住自己飲用嘅。 全定貨得唔得 係啦，買定啲啦好唔好。即係其實都好想大鑊㗎呢排呀。咁都唔怕同你講。兩個禮拜賣到六盒。 嘩咁咪慘。 連無帶市加埋六盒即係幾錢啦。 六米千 五蚊。兩個禮拜千五蚊。 仲要扣埋成本。 仲要扣埋成本。賺曬你千五蚊啦！ 你買煙都唔夠， 真係買煙都唔夠，真係好撚大喎！啊，邊個買嗰個六盒仲係屈翻嚟㗎？那個網友話買四盒，買得兩盒啊！咁樣啊？咁你咁邊係邊個買你？咁你自己知啦嚇！即係嗰位人咧，本來買四盒，佢話屈多兩盒， 即係要多謝佢啦，都要 佢多謝佢啊！喺我最深火熱之中， 伸出 我一把千五蚊都好過冇啦，係嘛？今日 over 曬啦嘛！咁啊，下個禮拜講少啲，啲可能幾有趣，但可能網友聽過嘅嘢，好冇？ 都好啊，可以試下。我下個禮拜再嚟啦，如果係。 係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OK， 拜拜。 OK， 拜拜。